他拍的奖。你刚刚说的是好像有人已经说，告诉你北京又是一个小王国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模仿裁判，要有自己的 style 你才能把我搞定，不能搞心，我要玩跟你交心。你穿着 Who Take It 还戴个蓝帽子，好像配色有点不对，跟你说 My flow 你根本不会，你的 Ray 才说的这些那些。 You are not the little Ray, you are little shit。 有时候我真是佩服你的精神，